点整。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这里是大兴资讯抢先听，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刘霞。 我是主持人景然。今天是2017年1月20号星期五，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有微风，最高气温1摄氏度。 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新闻提要。 2017年1月18号，由大兴区政府投资建设，采取社会力量运营管理的北京市大兴区社会福利中心养老院公建民营试点暨北京市大兴区寿山福海养老服务中心正式开业了。据了解，这是目前京南最大的区级公建民营养老机构，也是大兴区第一家区级大型公建民营养老机构。中心由北京寿山福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运营管理，植入了5星级服务品牌，并接受大兴区民政局的监督。 1月17号，观音寺街道利用 PPP 模式投资700多万元，由废旧锅炉房改造的社会动员中心举行了揭牌启动式。建成后的动员中心及社会组织孵化基地、老年餐桌、儿童成长中心和社区亲子乐园等于一身，开启了政府企业共同开发利用的先河，为全区老旧锅炉房的公益性使用做出了积极的探索和尝试。 要说咱大兴近几年的变化可谓是翻天覆地，从以前只有西瓜闻名，到现在咱大兴有了月季小镇魏善庄、西瓜小镇庞各庄、民俗小镇青云店等，现在再提起咱大兴可真是响当当的旅游胜地。在今年，庞各庄镇梨花村、青云店镇东新屯村又被国家旅游局授予了中国乡村旅游模范村荣誉称号。庞各庄镇民俗户张立起、青云店镇民俗户王艳等20家民俗户也被国家旅游局授予了金牌农家乐。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2017年1月18号，由大兴区政府投资建设，采取社会力量运营管理的北京市大兴区社会福利中心养老院公建民营试点暨北京市大兴区寿山福海养老服务中心正式开业了。据了解，这是目前京南最大的区级公建民营养老机构，也是大兴区第一家区级大型公建民营养老机构。中心由北京寿山福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运营管理，植入了5星级服务品牌，并接受大兴区民政局的监督。作为京南最大的区级公建民营养老机构，北京市大兴区寿山福海养老服务中心总建筑面积19000多平方米，床位总计600张。同时，中心位于黄村镇海湖新村京开高速公路西侧，交通便利，各类服务设施基本齐备，是大兴区第一家启动建设的公建民营养老机构，也是北京市南城已经建成的投入最多、规模最大、设施最全的区级公建民营养老机构。 记者在现场看到，北京市大兴区寿山福海养老服务中心融合中式与现代养老建筑设计精华，休养环境舒适高雅，室内设有小电影院、多功能厅、书画室等，每层居住区内还设有公共休闲区、就餐区。在公共区域，老人们既可以下棋、打台球、看电影，还能上网聊天、读书看报，甚至还可以在健身房跳广场舞，十分贴心。户外设有景观凉亭、健身步道等休闲设施，绿化率达70%多的康庄公园近在咫尺。为了满足不同群体的养老需求，北京市大兴区寿山福海养老服务中心居住区内 设置多种户型，包括单人间、标准双人间、三人间、四人间以及豪华套间。房间内配置养老标准化适老设施，诸如精装配套家具家电、无障碍卫浴设施，24小时提供市政生活热水，并设有24小时应急呼叫系统。 据北京寿山福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介绍，公司目前负责运营2家养老机构，分别为北京市石景山区寿山福海养老服务中心和北京寿山福海养老服务中心。北京市石景山区寿山福海养老服务中心被评为北京市首家5星级养老机构，目前2家养老机构中心都植入了5星级服务。这次新成立的北京市大兴区寿山福海养老服务中心同样植入5星级服务标准，是集生活照料、医疗保健及康复护理等于一体的养老服务中心。中心设有康复治疗机构场所，内设24小时全科诊室。此外，中心临近属地3甲医疗资源，就诊便利。 面向全市招收60岁以上老人入住，大兴户籍老人入住享优惠。作为首家区属公建民营大型综合养老服务机构，北京市大兴区寿山福海养老服务中心本着在市场主导下强化托底、保障基本的改革原则，将有20%的床位用于基本服务保障对象的养老需求，在收费价格上也将充分体现公益性，实现区级公办养老机构保障职能。同时，这个中心还正式面向全市招收入住老人，主要接收对象是60岁以上、自理、半自理以及不能自理需要帮助的老年人，优先保障大兴区基本养老服务保障对象、失能和高龄老人。据了解，近年来大兴区积极培育养老服务市场，引导和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服务。目前全区已经投入运营的养老机构有36家，养老床位7000多张，下一步将继续加强对养老行业鼓励和扶持，提升公办养老机构保障效能，推进养老资源优化配置，不断满足全区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求。 本台消息，1月17号，观音寺街道利用 PPP 模式投资700多万元，由废旧锅炉房改造的社会动员中心举行了揭牌启动式。建成后的动员中心及社会组织孵化基地、老年餐桌、儿童成长中心和社区亲子乐园等于一身，开启了政府企业共同开发利用的先河，为全区老旧锅炉房的公益性使用做出了积极探索和尝试。位于观音寺南里的废旧锅炉房改造前破旧不堪，里面打了很多隔断，每间30平米左右，对外出租，小区存在不安全隐患。由于很多小作坊居住此处，屋内常有污水横流、垃圾遍地，环境很差，附近居民怨声载道。 发现这个问题后，观音寺街道及时联系产权单位，经过多次协商，计划将此锅炉房进行改造，利用 PPP 模式，采取街道与企业共同开发建设，共投资700多万元，将原有的老旧锅炉房进行改造、装修并铺设了网络，打造成了1000多平方米的高标准社会动员中心，开启了政府企业共同开发利用的先河。这一做法也是市场资源整合和激励民间投资的典型。建成后的动员中心是集社会组织孵化基地、老年餐桌、儿童成长中心、社区亲子乐园等于一身的公共服务平台，有效发挥了社区资源辐射优势，充分动员辖区各方社会力量，满足群众多元需求，更好地发挥了闲置资源的社会价值，为全区老旧锅炉房的公益性使用做出了积极探索和尝试。 本台消息，要说咱大兴近几年的变化，可谓是翻天覆地。从以前只有西瓜闻名，到现在咱大兴有了月季小镇魏善庄、西瓜小镇庞各庄、民俗小镇青云店等，现在再提起咱大兴，那可真是响当当的旅游胜地。1月17号，2016年度大兴区旅游行业总结表彰大会在大兴宾馆南四楼会议厅成功举办，相关部门负责人代表等200多人参加了会议。会上， 区内旅游商品成果转化单位代表金蜜蜂文创，工业科技游单位代表蜜蜂堂，十大主题旅游小镇代表魏慎庄镇分别做了典型发言，介绍了过去一年各自所取得的成绩和工作经验。 在今年，庞各庄镇梨花村青云店镇东新屯村被国家旅游局授予中国乡村旅游模范村荣誉称号，庞各庄镇民俗户张立起、青云店镇民俗户王艳等20家民俗户被国家旅游局授予金牌农家乐。之后，相关领导为旅游行业服务技能大赛一等奖的大兴宾馆齐盼盼等7人，荣获第13届北京旅游商品大赛的北京金蜜蜂文化创意有限公司等3家企业，荣获北京市红色旅游景区及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称号的北京刘明营生态农场等6家单位，荣获2016年大兴区旅游行业安全生产先进单位的于法镇等8家单位，颁发了奖项。 本台消息：20米长的雪道上滑下，感受冰雪的欢乐，开启雪地小坦克，与盗猎者来个保卫动物大作战。背根胡萝卜给笨拙的黑熊和可爱的羊驼，体验与小动物们的亲密接触。这个冬季，为了不断满足居民们的游玩需求，位于于法镇的北京野生动物园里第一次向广大游客开设了欢乐动物戏雪乐园项目。据介绍，北京野生动物园的欢乐动物戏雪乐园占地5000平方米，共设有丛林探险、儿童滑雪、飞碟戏雪3个活动区。在这里，游客朋友不仅可以在小动物们的陪伴下看雪景、滑雪圈、打雪仗，还可以在征求饲养员同意后抱一抱可爱的小动物，与他们来次亲密接触。而在丛林探险区域，小朋友们还可以参与保护小动物、打击偷猎者的游戏互动，学习保护动物的相关知识。 记者在现场看到，除了羊驼等较为温顺的动物外，出生仅3个月的2只东北虎幼崽也与游客见面了。北京野生动物园的姜立成介绍，每隔半小时，我们的饲养员还会带着小黑熊、孔雀、兀鹫等野生动物来到现场。无论是小黑熊的喂食打滚，还是兀鹫的极目远眺，小动物们憨态呆萌、高冷孤傲的表演绝对值得期待。另外，春节期间，北京野生动物园还在园区的美食小镇推出了动物狂欢大庙会活动。姜立成告诉记者，我们现场设置了20多个庙会摊位，为游客提供北京的特色美食，还有捏面人、吹糖人、皮影戏等传统文化项目展示。 同时，狒狒、孔雀、黑熊等憨态可掬的小动物还将伴随着花车走进美食小镇，来一场疯狂动物巡游，为前来逛庙会的游客朋友助兴。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恰逢鸡年春节，北京野生动物园的马达加斯加丛林馆里特地引进了红腹锦鸡、白冠长尾雉等同科类动物，小动物那五彩斑斓的羽毛格外引人注目，悠闲漫步的姿态让人放松。场馆里的多只飞禽吉祥物更是寄托了人们对新一年的祝福与期待。 大兴区园林绿化局提醒您，全市已经进入森林防火期，请您关注森林防火，共同守护我们的绿色家园。 本台记者报道，1月15号下午，金鸡报晓同庆丰年春节联欢会在北藏村镇桑马房村热闹上演。这次联欢会由大兴人民广播电台和桑马房村联合举办，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主持人纷纷登台展示才艺，既有带妆表演的京剧《穆桂英挂帅》，又有电台编辑原创的诗歌朗诵《祝福我们的家》，还有琵琶伴舞、踏鼓以及歌曲对唱《想把我唱给你听》。参加这次演出的大兴人民广播电台主持人张婷说， 我准备的节目是一首琵琶 曲的伴舞是踏步舞。其实呢，我从小没有学过跳舞，所以说有这个机会呢，反而是自己专门去找老师，然后从这个基本的舞蹈动作开始学起，到最后能呈现这样一个完整的舞蹈。其实对我来讲，感觉就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挑战一样。因为觉得2017年了嘛，可能每个人新的目标都不一样。今年2017年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完成这样一场表演，我觉得我做到了，成长了。 以前下过春吗？下过基层演出吗？ 没有过这样的经历，这次感觉特别的不一样。因为之前的每次表演都是在礼堂啊，或者是我们的听友会这样的状态，那这次呢是来到桑马房，就是看到父老乡亲们有一种亲切感。 同时，桑马房村的文艺骨干也在舞台上载歌载舞，营造出了欢乐祥和的喜庆气氛。舞蹈《俏夕阳》的表演者平均年龄在60岁以上，他们再现了原生态的民间艺术，同时也彰显了农村老年人热爱生活、乐观向上的新风貌。歌曲《青春练习手册》由学生组合带来，他们欢歌热舞，让观众感受到了青春的活力、年轻的精彩。此外，桑马房村村民表演的花伞舞和评剧也极具地域特色，让联欢会的风格更加多元化。 我是那个北方的新农村生活艺术团的团长。 您今天来带团和我们大兴人民广播电台联谊搞这个春节联欢晚会，带来的是什么节目呢？咱们团 我们今天带来的是那个评剧《春红带露》那一个小段的段两个人。 怎么想起选这个节目来了？ 因为快到年了，就是给大家尽量带来欢乐小喜剧。 之前有和其他的媒体搞过联欢吗？ 没有。 看到我们从幕后走到了台前，和咱们的村民一起来联谊表演节目，您觉得您看着怎么样啊？好不好？ 嗯，好。原来我们全都是这个听到你们的节目啊，今天呢都能亲眼见到你们在台上这个表演节目，挺好。希望有机会咱们还在一起。 听，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本台记者报道。 记住，2016年大兴区图书馆蓓蕾行动亲子阅读计划升级为蓓蕾行动亲子阅读工程，服务内容更为丰富，服务品质更加优良。服务范围涉及更广，来图书馆看书、参加活动，已成为孩子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大兴区图书馆在2016年底启动了用声音传播经典第二届蓓蕾之星儿童阅读大赛， 阅读形成一个大的风尚，然后把我们的这个书香新区的这个阅读活动推向高潮。 近日，由首都图书馆、大兴区委宣传部等多家单位共同主办，大兴区图书馆区早教协会承办的用声音传播经典大兴区第二届蓓蕾之星儿童阅读大赛决赛在区图书馆隆重举办。 大深深的孩子围坐满意的宫殿， 决赛中一些经典的故事再次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演绎，孩子们用悦耳的童声传播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也让大家分享与感受到了经典美文的魅力。 我是小优雅组的8号，我今天来这儿讲的故事是一诺千金。 那你今天这个造型是以什么为原型设计的呀？ 就是妈妈给我买了一套汉服，用汉服做这个形体的。 那你觉得穿上这件衣服再讲这个故事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我感觉穿上这个衣服更有这个故事的角色感了。 叫什么名字呀？ 我叫严庚瑶。 你今天讲的是什么故事呀？ 黑水河。 为什么选择这个故事呀？ 自从我小时候我就特别爱听《西游记》，黑水河这段我也是很爱听的，所以我常听，所以呢我很熟。 那你觉得今天参加这个决赛对你来讲有什么样的小感受、小收获没有？ 收获我就是想得一个大奖杯。 海选中脱颖而出的24名小选手被分为小种子、小幼芽、小蓓蕾3个组别进行了终极比拼，最终 决出了每个组别的最佳口才蓓蕾之星、最佳演绎蓓蕾之星、最佳风采蓓蕾之星。此外，孩子们还在舞台上展示了尤克里里演奏、童声合唱等才艺，这些都是他们在大兴区图书馆蓓蕾行动第二课堂中学习的成果。才艺展示赢得了现场观众的热烈掌声，同时也为紧张的比赛增添了轻松和愉悦。 本台消息，为了发扬中华民族敬老爱老的优良传统，让老年人们过一个幸福安康、其乐融融的新年，2017年1月16号，开泰东里社区居委会开展“情暖泰福春”春节文艺慰问活动。社区工作人员携文艺志愿者和文明小使者们，走进了泰福春老年公寓，为老人们奉上了一场精彩的文化盛宴。随着一首《再唱山歌给党听》，一群美丽的姑娘踏着曼妙的舞姿，表达对共产党的感激之情和对老人们的祝福之心。志愿者们亲情朗诵的《印象亦庄》，展示着亦庄翻天覆地的新变化和人们其乐融融的新生活。小朋友们带来的节目《手牵手》，展现着青少年的童真与活力。欢快的祝酒歌用喜庆祥和的歌舞，表达了对泰福春老人们真诚的祝愿和对未来的美好憧憬。趣味十足的快板经济发展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一个又一个精彩的节目让老人们开心的合不拢嘴。文明小使者们将自己亲手制作的新年贺卡送给老人们，向爷爷奶奶们送上最美好的祝愿。伴随着温馨喜庆的氛围，演出在一曲红红火火的歌舞《过年了》中徐徐落下帷幕。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关爱老人就是关爱以后的自己。这次春节文艺汇演活动让老人们感受到了党的关怀，感受到政府和社区的关心，志愿者们的温暖行动在老人们的心坎上洒下了一片阳光，驱散了老人们心中的孤独和寂寞，为他们带来了欢笑和祝福。 本台消息，为了能让中医药服务更好地满足百姓需求，提高大家的健康意识和自我保健能力，近日宁海镇中心卫生院分别在南海家园、宁海家园社区开展了中医药义诊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医务人员热情地为居民们进行中医诊脉，耐心地为前来的居民测血糖、血压，认真询问病因，细心诊断，解答了大家提出的各种疑问。不仅如此，医务人员还为大家发放了养生保健等健康教育处方。这次义诊宣传活动对加强中医药知识、普及中医养生保健知识和改善居民身体健康状况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受到了宁海镇居民的称赞。今后，宁海镇中心卫生院将进一步弘扬中医特色，切实了解居民需求，真正做到为民服务，让更多的百姓享受优质便捷的中医药服务。 本台消息，新年将近，正是辖区群众大规模采购商品之际，为维护节前市场的稳定，保护消费者权利，防止辖区内假货横行，青云店工商所根据辖区实际情况严密组织了一次打击售卖假酒的专项行动。近日，青云店工商所主动联系牛栏山酒厂，会同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牛栏山酒厂打假人员，以侵犯牛栏山陈酿白酒商标行为为重点，进行专项执法行动。这次行动共出动执法人员7人次、车辆3台次，联合厂家打假人员4人次，对辖区所有超市、烟酒专卖店等进行覆盖式检查。 通过实地走访巡查，对辖区内所有售卖牛栏山牌白酒的商户进行排查，检查内容包括营业执照、商标使用权等相关手续是否齐全，进货渠道是否正规等情况，确保经营者合法经营。在检查过程中，加强对经营者的宣传工作，将有关商标权的法律规定及时向辖区内的经营者进行告知，自觉从正规渠道进货，从源头杜绝假货流入市场。对检查中发现的侵权商品一律暂扣，责令相关店铺停业整顿，对当事人进行了约谈。这次行动共暂扣假冒牛栏山商标白酒300多瓶。下一步，青云店工商所将继续加大侵权商标打击力度， 落实商标监管的长效机制，确保辖区市场秩序正规有序，维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本台消息，在新春佳节即将来临之际，为确保春节期间旅游行业安全生产，维护春节假日期间来我区体验旅游的游客生命财产安全，1月18号，大兴区旅游委协同区安监局、区食药分局、区公安分局治安支队、区质监局、区城管分局等职能部门对大兴区重点旅游接待单位进行联合执法检查，为春节黄金周假日期间旅游安全保驾护航。 在检查过程中，各职能部门充分发挥部门职能作用，对世界月季主题园、俊明城现代种植园、欧巴乐园等旅游接待单位的各项配套设施、食品卫生安全、消防设施、用电用气设施设备等情况进行了重点检查，对检查过程中发现的安全应急预案不健全、人员培训不到位、电梯安全等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整改建议，要求各旅游接待单位把责任落实到人，为春节期间来我区休闲度假的游客提供安全有序的旅游环境。 这次检查对我区旅游景点的人密场所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的安全隐患排查，各职能部门督促旅游经营单位加强安全管理，防止相关安全事故的发生，强调了旅游接待企业员工安全意识素养的重要性，确保春节期间来我区旅游的游客不发生责任事故，要求各接待单位在节日期间加强巡逻与应急值守，加强领导带班，及时处理游客投诉和安全应急处置，确保游客过上一个安全祥和的春节假期，并希望假日出行的游客在出行时提前做好旅游路线规划，在安全出行的基础上文明出行，安全旅游。 本台消息，近日有媒体曝光天津市静海区独流镇存在黑窝点制造假冒食品调味料销往全国，北京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已经与天津市食药监管部门取得联系，核实跟踪当地的调查处置情况，同时将对重点调味品进一步加大抽检频次，防控北京市场调味品可能存在的风险。 在全面抽检市场、商超、餐饮企业调味品的基础上，市食药监局将面向一大一小对重点调味品进一步扩大抽检范围，加大抽检频次。大是指大型食品批发市场，如新发地、水屯、锦绣大地、大洋路、石门等大型食品批发市场。小是指小超市、小杂食店、小餐馆。抽检的品种包括酱油、食醋、鸡精以及其他固态、半固态、液态调味料等，覆盖海天、雀巢、太太乐、王守义、李锦记等品牌。市食药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对酱油产品还将重点关注酿造酱油产品的氨基酸肽氮、醛氮以及三氯丙醇等项目，相关检测结果将在春节前统一公布。 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本期新闻由刘霞锦然播音，圆圆、晋诗梦编辑，向阳制作完成， 请您继续关注更多精彩内容。 天山仙竹林芳草，春风拂绿了芭蕉，寒梅落尽把冬了，衔春的燕想归巢，沿途的景牵挂的人，两情迢迢。 柳叶江间桃花浪，听着离合跳远方， 饮一盏岁月留香，唱一曲往事飞扬， 山水间歌声回荡，回荡思念的滚烫，去年的家书两行，读来又热了眼眶。云水边静沐暖阳，烟波里久违的故乡。 凉，保暖要做好，春节。